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89集《京大学霸》。秦修成后面跟经纪人说的话，秦汉秋没有听懂，但秦修成那句没有剧本人设，他听懂了。秦汉秋坐在沙发上，他放下手中的瓜子壳，憨厚地看向秦管家。 他是说节目上都是真的，导演组没有给冉冉安排人设。 没有安排人设，没有剧本，所以第一期节目上所有密室逃生路线繁琐的密码都是秦冉自己想出来的，尤其小提琴曲子那一段，那么复杂的换算运转，在没有任何纸张的情况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大脑缜密到何种程度，涵盖的知识面该有多广？ 秦管家知道秦冉是京大物理系的，但再深的就没有了解了，此时才算了解到他已经远远超乎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怔怔地看着秦玲跟秦汉秋，发现这两人都很淡定，对秦修成的话没有半点意外之处，已经习以为常。秦管家愣愣地坐在沙发上，脑袋有些嗡嗡的，意识到那是秦冉，他好半晌回不过神来。这边秦修成将车开到了工作室，他推门，工作室的人也才刚刚来，空调刚刚才打开，整个工作室都还没有暖。他一开门，又带进来一阵寒风。 唉，网上已经有人开始带节奏了。 经纪人按着眉心。 不过，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秦修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的团队也不可小觑。他的公关放在整个娱乐圈都是数一数二的。眼下的情况还在公关的掌控之中，只怕有人会在这个关头踩一脚。秦修成在圈子里几乎没有黑点，又站在影视界的金字塔，背地里眼红他的人不少。这会儿若是有心人想搞事情，事情会闹得更大。秦冉在节目中就是一个 bug， 太不符合常人眼中的普通人了，所以不信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事还不好找证据，能怎么办呢？把所有不信的人全都带到秦冉面前，让他亲自感受一下。工作室里的温度渐渐上升，公关都疯狂加班，带着水军写稿子、删评、控评。秦修成直接给导演打了个电话，又从兜里摸出来一根烟。 哦，秦影帝啊，你找我是为了节目的事情吧？哎呀，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导演按着太阳穴。 当时节目审核是江总亲自敲定的。 江总？ 秦修成点燃烟，听着导演的话，眉头拧起。江冬夜又是怎么回事？报复秦冉吗？这个做法想不通啊。 微博舆论你们在控制，刚刚我也看了各大新闻，你们处理的及时。 导演也翻看了微博，他坐到椅子上，几个热搜都被删了，话题热度也开始下降。 唉，或许一晚上过来就没事了，你也别想那么多，等下一期播出来，这些黑粉自然就没了。 下一期杨飞、妍希的流量都不是盖的。尤其过程中秦冉登录游戏账号打游戏的场面，这不是谁有剧本就能写的，忍一个星期就能看到反转的效果。导演也有预料现在这种情况，同时也预算过第二期完全能够盖住第一期，所以江冬夜在同意播放这一期的时候，他没有多加思考就敲定了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本来就是最真实的，导演完全不虚。秦修成按着脑门挂断了导演的电话，他咬着烟，烟雾升腾。他把玩着手机， 点着秦冉的号码，想了好几分钟才拨通了号码。 冉冉， 秦修晨把手机搁到耳边，声音听起来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烟雾笼罩了他的眉眼。 睡了没？ 还没，正跟我室友打完电话。 庭兰这边，秦冉一手拿着手机，一手开了房门，眉目间全然是懒散。秦冉说的是南慧瑶，南慧瑶是秦修成的狂热老婆粉，秦修成的综艺节目他自然是第一时间追的，在宿舍看完节目之后就拨通了秦冉的电话，轰炸了他将近十分钟。刚挂断，秦修成的电话就拨过来了，他的声音一直平铺直叙，听不出什么情绪的波动。秦修晨手指捏着烟，不确定秦冉知不知道网上的事儿，又旁敲侧击了几句，最后确定秦冉没有被网上事情影响，才放下心来。他把烟掐灭，看着这么晚还在工作室加班的人说， 辛苦大家，这件事忙完我请你们吃饭。 秦修晨的工作室成立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对工作室的人不错，工作室里一大部分人都是他的粉丝，再加上之前秦冉送经纪人电脑的事儿，工作室一行人都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盯了一晚上，凌晨3点这件事才算完。秦修晨终于放了心。与此同时，秦家老宅，秦四爷住处，属下正把秦修晨的事儿报给他。几个月来，秦管家那一脉一直有异动，秦四爷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到给秦管家解码的人是谁，只让人盯着秦管家一脉。眼下秦家虽然已经被秦四爷掌控在手中，他内心还是隐隐不安的，因为秦管家把仅存的嫡系血脉给找回来了。秦四爷知道，若仅凭借秦管家，秦家嫡系一脉根本就坚持不了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还能找到解码人凭借工程从他身上咬下一块肉，完全是因为秦修晨的存在。秦四爷将秦修晨视为眼中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盯了这么多年，秦修晨没有落下过一次把柄，不仅如此，还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借此认识了不少合作商。秦四爷合上手中的文件，阴鸷的眸子凛冽着寒光。 那个秦冉也是老爷子的孙女。 没错， 手下回应道。秦四爷手指撑着桌子嗤笑道， 哼，藏得可真深啊， 若不是今天网上爆出来，连他都没有查到秦冉这个人。手下看着想到了什么，他看着秦四爷欲言又止。 你说。 秦四爷抬了抬眼， 我们的人今天盯秦汉秋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个女人。 属下低头也挺疑惑的， 好像是秦汉秋的另外一个女儿。 秦四爷站起来倒是奇怪， 给我好好查，我倒想要知道秦修晨都给我隐瞒了些什么。 白天天粉丝群，白天天之前还是火过一阵的，录完综艺之后姜氏就跟他解了约，圈子里没有什么秘密，姜氏跟他解约之后，其他剧组也不敢怎么用他。从 C 市回来，白天天就搬离了姜氏宿舍，好在之前他还累积了几个忠粉。偶像24小时第一期，白天天就是彻头彻尾的最大笑话。物理那一块他没有看出来题目错了，还做出了答案，被网友群嘲了。许你清风就是白天天的粉丝后援会会长，看完这一期的节目，一开始他也摇摇欲坠，想要脱粉白天天。只是看到后面，他 他也跟网上那群人一样，开始怀疑秦冉有节目组给的剧本。尤其是热搜一个接一个的撤，到三点的时候，忽然热搜撤得一个不剩。徐拟清风本来三分的怀疑也变成了七分，他发消息给白天天， 是不是节目组逼你陪他演人设剧本？ 白天天的微博大号跟粉丝后援会是互相关注的，徐拟清风发的消息白天天自然能够看到。他看着徐拟清风发的内容，今天节目播出来对白天天有着不少的影响，看不出题目错误还得出了答案，节目组还把钥匙给他了，怎么看他才更像是有人设剧本的那个。白天天抿了抿唇，但是他没有想到网友反而是揪着秦冉不放，因为他表现得太过逆天了，网友的关注都在他的身上。看着这条消息，白天天眸光微闪，拿着手机给徐拟清风回了一个字。啊，这个字儿看在徐拟清风眼中就是委屈的不行，这看得徐拟清风怒火高涨，把节目录屏又重新看了一遍，连夜一条微博就这么发了出来。 关于这次某偶像真人秀，我有三点疑问。一，第一道物理题，他前后都没有怎么看题目，这一点景文表弟在节目里清楚地说过，所以他是怎么在题目都没怎么看的情况下知道没有正确答案，还知道题目错了。二，他说自己是京大物理系的，京大物理系研究古巴比伦文学，还能一眼就看出来星期制度。三，最可笑的是两段小提琴那里，有人听着两段曲子就能把曲子内的乐谱在脑子里细化出来，之后不用纸就能凭空想象出来画面，还能找到两个重合点，这怕是个音乐天才吧。总结，为了炒某人热度拉其他女星下场真恶心。还有，别说因为她是京大学霸，节目组也别做作的标上被京大学霸支配的恐惧，给京大学霸招黑。我认识的京大学霸没有这样的，微笑点 JPG。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